你记得吗，徐老师？ 不知道什么家伙。 打动女子的芳心呢、啊？你知道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，就是我们当年那个女嘉宾配方啊，郑配方啊。 啊，999朵玫瑰。 9999朵玫瑰。 有人送她的？ 嗯。 难不成自己买来放的？ 不知道，到今天也不知道谁送的，就是，哎呦，送到公司来了。那天跟过节似的，花的，我们就处身在花的海洋，嗯。 所有女同事都受惠那一天，每个人都可以抱一束玫瑰花回家。 哎， 科学的讲就是都是植物的生殖器嘛，拿9000多个生殖器， 你怎么这么 你太没情调了你？ 这鲁迅说的，对不起，这鲁迅说的。 那行，那个， 什么事都要归这个文化人类学嘛，你要讲到底子上去。 那是这个， 对不起， 对，生殖器多多益善了，多多益善嘛。 对不起， 对这个，但是你要考虑动物和植物是有分别的，动物的是藏着的，植物的它是外露的。 哎呦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蝴蝶那么充满遐想？ 嗯， 它就是 穿梭在这个花丛间的。 传来传去，传来传去。为什么我们对其他的鸟没有像蝴蝶？为什么交际花，英文就叫 social butterfly， 社会蝴蝶。我们讲交际花，像陈白露啊那种高级妓女叫交际花嘛。 蜜蜂也是啊。 对，蜜蜂也是，不过蜜蜂没有它那么招摇。 这鸟也是啊。 嗯，有鸟感冒，不要再说鸟了。我就说咱们三人行有佳话。我就给你念叨念叨啊，一个是9999朵， 对不起， 玫瑰花，徐老师不能煞风景啊。还有咱们广美，咱也宣传过 啊，广美又有佳话了， 意大利的男朋友啊，那画册呀， 别再宣传这个有，对，别 不是，但是广美，我跟你说，我再跟你说一出，最近呢，有人跟我讲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但是他们都说的是真的，就有鼻子有眼的，说在北京出这么一事儿，就是求爱啊，就在最近，我有一男的。包了一个好像是什么饭馆兼画廊什么的，25万就包了，只为他和他喜欢的那位女子两人吃饭。然后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呀，大概是不是因为这个女的喜欢紫的，服务员全穿紫的，然后花的海洋啊，也是花的海洋，全是紫的，花都是紫的，然后 桌布也是紫的， 桌布也是紫的。人都紫了， 脸不能紫， 脸红的发紫，脸红的发紫，就是两个人进餐的时刻，哎，准时准点的，外边烟花呀，焰火呀，当这个烟花璀璨的那一刻，这位男子向他求爱， 求爱是什么 意思？不是求婚， 不是求婚呐、啊， 只是求爱， 求爱啊，就是我喜欢你，请你做我的女朋友，或者允许我做你的。男朋友， 那女的后来怎么样 了？对，大家都问说那女的从了吗？人家都说哪有不从的，这架势谁受得了啊？ 25万，广美你觉得怎么样？要是碰到这样的事情， 我不晓得，我会觉得就如果是还在求爱阶段的话呢，我反而就会有比较多问号。如果说这两个人已经就是说感情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，然后已经不是那种干柴烈火那样子的，而这个男孩子还有心思去为这个女孩子做这种布置、这种打扮，然后这种惊喜的话，我会觉得比较难能可贵一点。 要是结婚10年以后再这样做，那更 好。那真的是了， 那 一定白头偕老的， 对不对、啊？那真是佳话了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假如说他25万，他不是这么布置一场，他是另外买一个 Mini Cooper 给你一个钥匙，或者是说告诉你在哪里付了一个首期，帮你买了一个小房子，你会觉得哪一种好？第一个，包一个餐厅一个晚上，烟花璀璨；第二个。给你一个车钥匙，第三个帮你付了一个首期。 但我觉得每个女孩子要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就是中国。 而这个人呢，前提是这个人不是非常有钱，我们不能假定他是什么亿万富翁啊之类的，就是他大概也就是100万的钱。所以他25万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刚才讲的。 那对我来讲的话，我会情愿他什么都不要做。因为我会心疼他，你都没有钱了，你还拿着25万去给我付个手机，去给我买个车，这东西不是我一定需要的。 很感人呐、啊！我说你是非常好的女孩子啊， 真太好。 不是他如果真的很有钱，对他来讲25万只是那种他可能两顿饭的钱，那25万了不起啊。但如果说他真的已经很穷的话，搞不好我还比他有钱，那你还弄这个，我会。 我会于心不忍啊。那等他给我二十，我还贴50万回去给他。 假如是就是现在， 黄伟真是还没接受求爱呢，已经当做人家的老婆来考虑问题了，考虑人家好好女子，好女子啊， 放马过来吧。 哎，但是我从这事儿里边，你看徐老师，你就哎，今天你老煞风景，你看你想到的是这个，我想到的是时间和这个心思。其实呢，你说我现在觉得盲人呢、啊，不是说双目失明的，就是说特别盲的人呢、啊，你好像是就很难经营一个精致的这种感情。比方说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，按说。我要送给你一束花，那么我原来我也是鸳鸯蝴蝶派啊，要按我的本心，对吧，我还得有个小卡片给你写上一首小诗啊什么的，可是呢不行， 没时间， 对啊，凤凰卫视把我用得跟驴似的，对吧，我得干活啊，但是呢就是一切都变得快餐了，非常快速的买了花啪叽就给你，甚至呢打电话 定 花店 叫他送 就是，所以你看你没有，我经常觉得我是没有资格的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下等人，就是说没有资格经营什么多么精致的东西，因为太忙了，太紧张了，不是说没情调，而是你的情调得有空间呢。 嗯，忙，对，有时候你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那就像之前我们讲到一个，就是说像中国跟法国的文化不一样、 嗯、 有人生活是为了工作，有人工作只是为了要把生活过好，他无所谓赚多钱赚少钱，他也无所谓自己工作成就能够有多高啊！就你是这种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 谁 你， 我是万人之下一人之上。 所以就是有些人不追求这个东西，对他来讲，浪漫的爱情那种怎么样？闲散的生活，想钓鱼去钓鱼，想喝咖啡喝咖啡，走累了随时坐下来就有咖啡，对他来讲这才是生活是。到终到点了，下午5点钟6点钟该收工，绝对不加班。对他来讲，加班是折磨。就算你付我双薪，在法国你要加班，这个钱很贵的，他可以赚双薪3，我才不要嘞！我回家赶快打扮，洗洗干净，我要出门去约会、吃饭、去 party 了。对他来讲，那个才叫生活，工作不重要。 所以法国骚乱了吗？ No, 所以法国，哎， no. 你说。我从这事儿里边得出一个感想，这个世界的发展呢是不平衡的，可能有些人你过着神仙般的日子，可有些人呢还得是整天劳苦劳力的，但是这个不平衡啊，有的时候会有问题的。你看城和乡，城郊结合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，但我们并不是隔开的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比方说举个例子，就那天讲这个女法国女朋友这事儿啊，我对这个事儿做了点小研究， 两个礼拜就这么多研究了。 因为见到很多中国留学生，我发现很奇怪，就是他们一般就都说跟法国人谈恋爱啊，有这几年谈恋爱，甚至有结婚的，但是呢就仅就我听到的而言，哎呦，太多都是分手离婚这个收场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，就是为什么我就想到它是不平衡的呀，其实就是我跟一个法国人好，我们两个人呐、啊，生活处境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咱先说一个观念的问题，这非常有意思啊。就是我听了大概5-6个人讲他们自己，还讲别人，说跟法国人结婚离婚了，跟法国人谈恋爱吹了，哎，但是他们讲的都是一个原因，一个你想不到的一个原因。我很奇怪，这几个人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，说。我就受不了他吃饭跟我 AA 制啊。 等等，你告诉你讲的这些中国的留学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女的， 大部分是女的。 对， 他们受不了男的跟他们讲 AA 制 啊， 对不对？ 嗯 嗯，那我理解了。 怎么需要？ 所以这又是文化上的差异了。 不是，因为法国的男的呢，这点是跟中国男的不一样的。中国男的呢，很自豪，就是说我要比女的有钱。 嗯、 如果你说一个男的说你女的，比方说广美说我有钱哈，你不用怎么工作啊，中国男的受不了的。法国男的80%都受得了，很好，你有钱。 哎哎，不，徐老师，这我想起一个案，我在荷兰碰见一个，这个真是男的，其实是一样的。他就是说，他说我找过各个国家的这个，哎不，没那么多了，就是我曾经跟外国女子相恋， 他但是最终我还是要回北京，在北京找个女朋友。他就因为觉得在国外这么多年啊，中国人的这个爱情里边哈，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农业社会，对吧？大家这个有这种遗传，祖上的遗传，我们里边好像有一种喜欢，有一种温暖，有一种亲情，有一种不分你我的成分，揉在这个爱情里边。因为他就觉得女的也是啊，他说我跟外国这女的谈恋爱，老觉得是俩人，只有找个 本来就是俩人， 只有找个中国的媳妇儿，他才觉着哎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一种暖乎乎的感觉。所以你看，最终他还是决定要回国跟这个本国的这个找一个媳妇儿来结婚。而且你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例子，有结婚的，有结婚有离婚的，咱听了也是觉得有点寒心。就两口子，女方是中国人，男方是法国人，还生了孩子，然后去逛百货商场，然后看见一个小玩具，这女的很喜欢，说太好了，说我买下来给我们的孩子做礼物。你知道她老公说什么？说好，哎，从你的钱里出，夫妻俩呀，这个钱是分开的，你有你的账户，我有我的账户。她丈夫居然说好啊，从你账户里拿钱，是因为是你要给咱们孩子买礼物。那这中国老婆一听就受不了了，说这个好多是因为这个不和谐。 光明怎么看？ 就是你刚才讲的，就是我中国人，我当然非常理解那种所谓你讲的，就是家庭里面夫妻之间那种所谓的温暖， 不分你我， 不分你我，你浓我浓，那种温暖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感觉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有共识，就是一种温暖，这是一种紧密结合。但是当你有文化差异的情况之下呢，这所有的东西，所谓的温暖紧密结合，就变成了责任，还有变成一种枷锁。很多外国人，尤其是中国男的找外国的女孩子，还不一定是法国，尤其是欧洲的女孩子，第一件事情跟你讲，我不打算生小孩，我不打算生小孩，这是完全颠覆了中国人结婚。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为了 女的跟男的说， 对， 我不打算， 这个是传宗接代，这一条，这香火一断，那怎么办呢？ 还有一个就是找法国男朋友，就说同居的哈，他不结婚，但不结婚呢，问题大了。你听我广告之后，我再跟你讲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故事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方面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啊，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但是两个人的处境啊是不平衡的。比如说，对于这个法国男孩子来讲，我是把你当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独立人格的人，我跟你谈恋爱嘛，我们之间是平等的爱情， 饭票 对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可是呢，这个中国女孩子不行了，因为这个中国女孩子，她如果不跟这个人结婚，她很难继续留在法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结婚可以帮她办这种居留啊什么的。 那到底是为了爱情呢，还是为了这个身份证呢？ 但是问题是，两个人是真的相爱，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女孩子就会觉得他们不体谅人，就说你怎么不体谅？ 你可以帮我，你可以帮我。 法国的男方的可能角度觉得，他如果感情不好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你原来带有目的。 然后这个女孩子说，两个人这个同居，其实感情都到了就跟结婚一样了。但是这个女孩子好像什么学习期满还是怎么着了，在法国过不下去了，这该找工作了。早晨起来跟他说我去找工作，那个男的说好啊，我在家看电视等你。就是你看，这对于中国女人来说，她就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关心我？你怎么？但是对于这个法国男孩子来说，他觉着哎，挺正常的。你没工作，你去找工作那是你的事情了。 中国是另外一个极端。我认识有一个演员，她嫁了一个商人，然后她过了一些年以后，她想重新出去演戏，角色也很好，导演很好，片子也很好，跟她老公不同意，理由是你出去演戏，我面子往哪儿搁？ 老公是哪里人？ 老公是潮州人。明白没有？我上亿的家产，你还出去演戏，这不丢我的脸吗？ 哎，你看这个， 你看这是很大的一个， 我很有意思。 你女的要再出去抛头露面，这不我老公没面子吗？ 是， 这很不一样的。 就是看你讲这个独立个体，跟很多就是说中国人，男人会把女人视为他的财产之一。 对， 所以那很多女人也会就是一样觉得说，对，我成了你的财产之一，所以我有一个期许，觉得说我跟你在一块之后，不论我们是只是谈朋友还是我们真的结婚，你有责任要照顾我的食衣住行。 对， 对， 凭什么你要跟我 AA 制？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你有这样子一个期待心理，所以你到了国外去之后，你跟男孩子交往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大的失望。 不是，我倒觉得比方说这个很多咱们的这个中国人在外面留学哈，是独立自主的，没有问题。其实咱们讲的不是个饭票不饭票的问题，也没有期待你这法国男朋友要给我钱或者怎么着，但咱们习惯于觉得是个家庭气氛吧，不是说跟你要钱，而是说比如说我都没工作了，或者我这那个女的到最后就跟他说，说如果咱们不结婚呢，我就得回国了。我们这个爱情 这里边还是有功利的目的， 还有目的性， 那还是目的嘛？五四文学的时候有两个流派，一个叫文学研究会，一个叫创造社。创造社的口号叫为艺术的艺术，文学研究会叫为人生的艺术。我们上课的时候，同学们都不理解两个抽象的概念有什么区别。后来我把这个例子一转，大家香港同学全明白了，为爱情的爱情跟为人生的爱情，这是两种最根本的看法的不同。很多人觉得爱情就只能为爱情，只要你加上人生的目的了，不管你是什么目的，你就不是爱情了。而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，你如果不跟活生生的人生有关，不跟我的生活有关，不跟我们这一辈子有关，那算什么爱情嘛？ 哎， 这是两个根本的。你法国那个中国人的这个冲突就在这里。你说 你先讲。 那个我也见过一个帮德里达后来做翻译，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中国的职业女性，一个学者去法国很多很多年以后回来，她讲过，她我想她也交过中国朋友，也交过法国朋友，她说了一句话对我震动非常大。她说法国男人跟中国男人什么不同，你知道吗？ 什么不同？ 法国男人没目的，中国男人有目的。就是中国男人，你不管怎么样交个女朋友，这个女的很快会感觉到这个中国男人他是有目的的，他不管这个目的是什么，他可能一夜情，他可能是情人，他可能是二奶，或者是要结婚，总之这个男人要找到目的的，没有这个目的，这个。而法国男人他说你可以五年十年他一直给你送花放烟花什么，但他还不清楚他到底what do you want，他不清楚。 法国男人应该到那个鞭炮厂去工作， 对不对？五年十年他还不知道他到底要，这女的就等啊等等，他你到底要什么？不知道。 哎呀，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我这中华男儿没目的的，没心没肺的，大有人在。比如说我， 比如说 锵锵三人行， 所以你们喜欢巴黎。 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光美，这个不好意思，侵犯一下你个人隐私啊，因为你有体会，就你跟你这个意大利的男友之间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说到根上，就还是不太像中国人之间的。 不挑拨离间。 他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中国人，所以会不会用一个预期中国人的那种心态去预期？ 分得清楚吗？比如花钱啊或者干嘛呀， 他不会要求我去跟他所谓的 AA 制这个东西，他没有，他好像没有，因为他来亚洲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而且 他比较有钱， 而且他比我有钱，所以他可能就不会那个。但我要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我1998年的时候我到米兰去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，那时候我寄住在我一个华人女朋友家里，她是宁波人，但是她不会说国语的，她是在纽约长大，然后来嫁到米兰去。那个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要去开工的时候，早上六七点的时候，我起床看到她跟她老公坐在茶几边，真的就说 OK 来五欧元，然后她又拿出说那我拿十，不行你再拿，我说你们两个干嘛，我两个在什么数钱，什么杀猪铺满什么的，我后来就问了，我偷问我女朋友，我说你们在干嘛，她说哦没有，因为那个下午我们的那个有终点的工人要过来，那我们得给人家钱，我说那不谁搞定行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一人要出一半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骗你，我晚上打电话给我香港另外一个女朋友，因为我们三个人是好朋友，我打电话我一边讲一边哭，我心在想不是吧，我的女朋友嫁到米兰去住在一个那种200年的房子里面，竟然还要跟她老公两个人一人付一半的钱来给那个终点工人，我就会觉得她受很大的委屈，受很大的苦。 喜福会里也有这样一个细节 Joyler Club、记得 yeah, yeah. 那个男的是一个美国人，叫他米先生，结果他就在冰箱上分得清清楚楚，牛奶是你喝的就你付钱，冰淇淋是我吃的就我付钱， 对不对？就接触不了。而且我还亲身碰到一个事情，一个有名的中国演员嫁了一个美国人，非常有钱，家里地主一样，豪宅，巨大的豪宅。可后来那个女的非常伤心，为什么？因为她妈妈爸爸来探亲了哈，然后她的女婿就是她的老公跟她说，你爸爸妈妈来了不容易哈，可以在这里住两个礼拜。 哎呦， 他们去美国可以待三个月哈，可以在这里，然后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得帮他们找旅馆。 你这 只有最后这个文化的鸿沟就没法。 我男朋友也是这个样子，你再怎么样，我爸妈来还是得住酒店，不能。 对， 哎呀，这个很难理解。 你像我也有一朋友，就是找一个法国男朋友，他父母来了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凤凰子夜快车》。买东西，买水啊，买。